感谢你能够在同一时间继续的来锁定你最认可的这家电台，来走进我们今天三十分钟的音乐导航。今天的一开始，我们来跟各位听到的，这是周杰伦的《阳光宅男》的现场版。在我看来，一场演唱会就是对一个歌手的真实记载，它让歌手与粉丝之间亲密无间，在诠释歌曲情感的同时，还能够保留他们声音当中的那种纯真。因为是现场演唱，当中呢依然保留着不完美的一种修饰感觉，让人听起来呢是那么的魅力和绽放。今天呢，肖辉也是整理出来了2010年的一些演唱会代表型的男女歌手，比方说周杰伦呀，还有林俊杰啊、张惠妹、韩庚啊、杨丞琳等等，更有来自台湾的 SHE 他们的演唱，让我们今天和明天的节目当中一展他们的现场歌声。来听接下来的歌声吧，是来自于林俊杰的《波带间》。这里是音乐导航，我是肖辉。 刚刚来跟各位听到的这一首歌呢，是来自于林俊杰的《拨肩带》。听林俊杰现场，感觉跟 CD 一样。这句话不知道是褒义还是贬义。林俊杰的 RM 演唱会在曲目的编排上也是跌宕起伏，在体现人性独特的这种感觉的当中，导演也呢是也挑选了什么冻结呀、背对背拥抱等一系列大家脍炙人口的歌曲，来展现现代人心中的那种孤独感。林俊杰呢也是游刃有余的来进行演绎，用音乐诠释着你我他心中的那些不可言说的一种孤独。熟悉的旋律，动情的嗓音，引发了大家在现场的一番大合唱。林俊杰的只身站在舞台当中，确实是霸气十足，似乎再也不需要别的什么东西了，只要他站在那里，整个舞台整个世界都是属于林俊杰的。来听张惠妹《维多利亚的秘密》。 Yeah.

女皇。2010年韩庚的演唱会让你发觉的是不一样的韩庚。女皇这首歌呢，无不表达出来的就是韩庚坚持的人生态度，舍我其谁的舞台霸气。女皇可以说是一次大规模的跨地域的合作，整首歌曲呢，韩庚并不坚实的声音没有埋没在电音效果当中，而有坚定态度和舞台的霸气。同样看看时间，今天的听歌时间就要跟各位先告一个段落了，来听 SHE 的我是火星人以及林俊杰不潮不用花钱，明天见。 就像那个时候，我们一口一口地聊聊曾经和以后，竟然感觉你也走了没多久。难免会相遇在老街口，还是并肩走，说出了没牵手。你语气像是朋友，自然地对我问候，我这是否忍着点头？分开的时候，勉强说一句保重。你的一句算了，不代表我会忘了。你不曾在意的，我还。也